京时间九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下位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说到奶茶刘若英呢，在出道的之前，她其实有做过很多打杂的工作，慢慢的积累自己的经验啊。但是刚刚出道那个时候，以歌手的身份发行过几张唱片，但是其实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反而是在电影方面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像少女小鱼啊之类的。而到后来呢，有人慧眼识珠，让她翻唱到了日本某女子团体他们的歌，所以后来像和安和安你这张专辑开始，她就已经大放异彩，不管是歌坛影坛都有非常棒的成绩。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奶茶刘若英的 Love， 这里是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一起来听歌。 Love 是个随手扔的玩具，撒那一粒从不整理，你丢我捡的游戏。 Love 是他随口聊的话题，说了就忘，不留痕迹，你情我愿的规矩。只是一种收集，像是选择一件新衣，造型讲究特别华丽，只为一场流行洗礼，穿了就留不讲道理，说太忙没时间记。Love 是我随口哼的旋律，心唱着快乐情绪，就算天空下起雨。 Love 是我随手中的花季，粗粗浇水呵护仔细，期待有天想起思忆。 Love 如果又是一种收集，像是爱上一件新衣，有时简单不求华丽，可以当作压箱宝地，总是叫人屏息惊奇，越久越深刻的记忆。 谁，除非仅仅以为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你的眼罩上我的眼，那一次我长大我绝对不会 清晰，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为了要遇见你，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零下91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伏案，沉寂轻叹，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尘封，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一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下91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寂轻叹，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尘封，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对抗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树之美，修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有句话呢说得好，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但怎么养气血呢？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

空气，眼睛想要牢他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太有吸引力，有你靠近你的隐形眼睛，它已经和我悄悄距离，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想要有它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它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太有吸引力，有你靠近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我悄悄距离。 耳边的这首范玮琪的小眼睛，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到郑中基的男人。说到郑中基呢，其实在香港有非常多动听的好听的一些粤语情歌，当然一些国语的作品同样在内地有打开他的音乐市场。今天要听听看这首男人。 一个无关紧要的女子，一件我绝不会做的事，你却把我看成了骗子，在我胸口扎上一根刺，我总相信这是个事实，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你却把我这份的坚持当作一种默认的表示，心疼你有过的伤痕，体谅你容易不信任，但一个已完全付出的人，最怕被指责还保留几分。你不知道所谓男人，就是最难为的人，总被怀疑对爱的忠诚，不停要证明自己多认真。你不知道所谓男人，就是会难过的人，就算有不愿哭的自尊，也不是痛到心碎都能忍。相信这是个事实，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你却把我这份的坚持当作一种默认的表示，心疼你有过的伤痕，体谅你容易不信任，但一个已完全付出的人，最怕被指责还保留几分。你不知道所谓男人，就是最难为的人，总被怀疑对爱的忠诚，不停要证明自己多认真。你不知道所谓男人，就是会难过的人，算有不愿哭的自尊，也不是痛到心碎都能忍。

到我迷恋了爱他的伤，密密麻麻，就是爱到深处才忍耐，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忍耐，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 张宇跟他的老婆十一郎真的是羡煞旁人，可以夫妻档合作一件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最平淡却又是最难能可贵的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花絮梦。 谁走过你的身边，留住往事一一浮现，梦的尽头谁的脸，谁回首抹去你眉间哀愁，牵手放手停留，回眸擦肩而过，千年时空里谁为谁蹉跎，如果你我注定悲剧的走一路，谁为我们拉开序幕，转动时间的轨迹，绽放着荼蘼，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思念就织成长发，数听你的牵挂，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是谁的身影，谁唤醒尘封中的心灵，我常看到你微笑，浅浅的思念还挂在眼角，双手交错何时紧握，不想错过，没有你谁能读懂我寂寞，此刻能够留住你的拥抱，谁还在乎天荒地老，是谁还站在窗外，谁仍在等待，等待着永远不会散去的阴霾，是什么渐渐冰凉，你是世间海洋，是你的路为何永远那么长，转动时间的轨迹，绽放着荼蘼，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思念就织成长发，数凭你的牵挂，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是谁还站在窗外，谁仍在等待，等待着永远不会散去的阴霾，是什么渐渐冰凉，你是世界海洋，是你的温柔，

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着我的犹豫，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刹那间，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 我和你散步常去的店铺，现在只剩空无。看你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迷糊，谁为谁祝福？脸上多些纹路，心里多些包袱，老无为怨路。看你爱得很幸福，我爱得很辛苦，犯同样的错误。你的笑多无辜，你的谎却重复，我心里早有数。

十点之后，这里就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阿牛带来的《唱歌给你听》。 张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有欢喜，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肯成长。永远在睁开，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听歌的人啊，等待一份感动。唱歌的人啊，心里的话唱不尽啊。我背着你大浪迹天涯，来去过玛丽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我背着你大浪迹天涯，来去过玛丽家。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 着你的头，说 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阳光下的我怀念你，等待着你的归期，我好想投进你的怀抱里，紧握着你的手，睡到我在你怀里，不管心在哪里，宝贝，我爱着你。 我喜欢你爱过的心，倾诉我每个

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相信我，不会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难免不该让别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难免不该让别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要求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我一片云南的就散不掉，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挣扎，这还在多说我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没有的，至少我们说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让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竟然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 真心越来越浓，最珍贵。

让我们有勇气承担所有不完整，而伤痕是为谁奋不顾身留下的图腾。当太多的轰轰烈烈危机问了神，才知道想要的是安稳。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没有谁注定要孤单过一生。我们都渴望能拥有简简单单的安稳。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只是难免有些牺牲，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也许永远不会开的门，能不能给我们多些时间对彼此亲吻？如果命运注定的还是必须要发生，我也会坦然的去完整。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我知道想要的未必会发生，也许只是挥霍青春给的那一份单纯。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只是难免要去牺牲，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只是难免有些牺牲，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 For Hong Kong is not boarding. Show, you tell me, you 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Taipei 的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难过却无法去抵挡。不再有浪漫，也不会有地久天长，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想我会回首，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机场